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38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东北方品第43之一十天地事作是念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得闻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法门名字一经尔者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已与过去无量如来应证等觉亲近供养发宏誓愿种诸善根多善之事之所摄受况能书写受持读诵如理思维为他演说或能随力如说修行当知世人定于过去无量佛所亲近成事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执重得本曾闻般若波罗蜜多闻已受持思维读诵为他演说如教修行或于此经能问能答由思福利经办世事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已曾供养无量如来应证等觉功德纯净闻是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闻以信乐如说修行当知世人曾于过去多百千劫修习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故与今生能成此事儿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所有意趣不惊不怖亦不生疑闻已受持思维读诵书写解说如教修行当知世人已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唯过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意趣甚深极难信解若与先世不久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岂暂得闻即能信解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悔自诽谤当知世人已与先世由贪嗔痴复辟心故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亦曾毁谤何以故世尊如是痴人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由串习力不信不乐心不清净所以者何如是痴人与过去世未曾亲近诸佛菩萨及弟子众未曾请问云何应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云何应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云何应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云何应学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故今闻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悔自诽谤不信不乐心不清净而时天地事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意趣甚深极难信解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未久信乐修行布施波罗蜜多 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为酒信乐，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为酒信乐，修习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为酒信乐，修习八解脱，九次第定，五神通，为酒信乐，修学如来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基于无量无边佛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闻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不能信解，或生毁谤，巍巍兮哦。师尊，我今敬礼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师尊，我若敬礼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为敬礼一切相知。儿时佛告天地誓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敬礼般若波罗蜜多，即为敬礼一切相知。何以故？乔使家，一切如来应正等觉。若一切智，若道相智，若一切相智，皆从般若波罗蜜多而出生故。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住如来一切相智，当住般若波罗蜜多，欲生如来一切智道相智，基于功德，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得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类，当学般若波罗蜜多。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预留依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当学般若波罗蜜多。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善安利声闻种性诸有情类，与声闻称，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善安利独觉种性诸有情类，与独觉称，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善安利大乘种性诸有情类，与无上乘，令即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当学般若波罗蜜多。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三界最胜功德，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伏一切黑暗朋党，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欲善摄受诸比丘众，当学般若波罗蜜多。儿时天地士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云何住色？云何住受想行识？云何住眼乃至意？云何住色乃至法？云何住眼识乃至意识？云何住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识波罗蜜多？云何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云何住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云何住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云何习色？云何习受想行识？乃至云何习佛实力？乃至习十八佛不共法？儿时佛告天地誓言：乔使家，善哉善哉，如遇今者乘佛神力，能闻如来如是深意，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乔使家，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若与色不住不习，是为住习色；若与受想行识不住不习，是为住习受想行识；若与眼 乃至意，不住不息，是为住息眼乃至意。若与色乃至法，不住不息，是为住息色乃至法。若与眼识乃至意识，不住不息，是为住息眼识乃至意识。若与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不住不息，是为住息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若与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住不息，是为住息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与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不住不息，是为住息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若与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住不息，是为住息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何以故？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与色不得可住可息，与受想行识不得可住可息，乃至与佛实力不得可住可息，乃至与十八佛不共法不得可住可息。复次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若与色非住非不住，非息非不息，是为住息色。若与受想行识非住非不住，非息非不息，是为住息受想行识。若与眼乃至意非住非不住，非息非不息，是为住息眼乃至意。若与色乃至法非住非不住，非息非不息，是为住息色乃至法。若与眼识乃至意识非住非不住，非息非不息，是为住息眼识乃至意识。若与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非住非不住，非息非不息，是为住息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若与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非住非不住，非息非不息，是为住息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与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非住非不住，非息非不息，是为住息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若与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非住非不住，非息非不息，是为住息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何以故？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观色前际不可得，后际不可得，中际不可得，观受想行识前际不可得，后际不可得，中际不可得，乃至观佛实力前际不可得，后际不可得，中际不可得，乃至观十八佛不共法前际不可得，后际不可得，中际不可得故。而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佛言：如是，舍利子。色真如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受想行识真如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如是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真如甚深故，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时舍利子复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难可测量。佛言：如是，舍利子。色真如难测量故，般若波罗蜜多难可测量。 受想行识真如，难测量故，般若波罗蜜多，难可测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真如，难测量故，般若波罗蜜多，难可测量。时舍利子复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无量。佛言：如是。舍利子，色真如无量故，般若波罗蜜多亦无量。受想行识真如无量故，般若波罗蜜多亦无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真如无量故，般若波罗蜜多亦无量。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行色甚深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受想行识甚深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眼甚深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行意甚深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色甚深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行法甚深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眼识甚深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行意识甚深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行布施波罗蜜多甚深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内空甚深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行无性自性空甚深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思念住甚深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行八圣道之甚深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佛实力甚深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行十八佛不共法甚深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舍利子，色甚深性，即非色；受想行识甚深性，即非受想行识；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甚深性，即非十八佛不共法故。复次，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行色，难测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受想行识，难测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眼，难测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行意，难测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色，难测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行法，难测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眼识，难测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行意识，难测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般若波罗蜜多，难测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行布施波罗蜜多，难测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内空，难测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行无性自性空，难测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思念住，难测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行八圣道之，难测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佛实力，难测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行十八佛不共法，难测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舍利子，色难测量性，即非色；受想行识难测量性，即非受想行识；乃至十八佛不共法难测量性，即非十八佛不共法故。复次，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行色无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受想行识无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眼无量性， 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行亦无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色无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行法无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眼识无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行意识无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行布施波罗蜜多无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内空无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行无性自性空无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四念住无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行八圣道之无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佛实力无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行十八佛不共法无量性，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舍利子，色无量性，即非色；受想行识无量性，即非受想行识；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量性，即非十八佛不共法故。尔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即最甚深，难测无量，难可信解，不应在彼心学大乘菩萨前说，务必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起心惊慌恐怖犹豫，不能信解，但应在彼不退转位菩萨前说，彼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惊慌不恐不怖亦不犹豫，闻以信解，受持读诵，如理思维，为他演说。尔时天地士问舍利子言：大德，若有在彼心学大乘菩萨前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有何过失？舍利子言：乔释迦，若有在彼心学大乘菩萨前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彼闻惊慌恐怖犹豫，不能信解，或生毁谤，由思造作，增长能感堕恶趣业，末三恶趣，九处生死，难证无上正等菩提。是故智者不应在彼心学大乘菩萨前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时天地士复问具受舍利子言：大德，颇有菩萨未受无上大菩提记，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惊慌不恐不怖不犹豫否？舍利子言：有。乔释迦，是菩萨摩萨不久当受大菩提记。乔释迦，若菩萨摩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惊慌不恐不怖亦不犹豫，当知是菩萨摩萨已受无上大菩提记。舍未受者，不过一佛或二佛所，定当得受大菩提记。若不尔者，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定惊慌恐怖犹豫。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久学大乘，久发大愿，久修六种波罗蜜多，即有无量无边佛法，久与无量无边如来应争等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久是无量无边善友，有此因缘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惊慌不恐不怖

见次往去，经于多时，不见山林，便作是念：今独此向大海飞远，随者何？夫近海岸，地必见下，定无山林。彼人尔时，虽未见海，而见近象，欢喜踊跃。我素定当得见大海。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若得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如理思维，甚生信解。是菩萨摩诃萨虽未得佛现前受记，如与来世经而许劫，若经百劫，若经千劫，若经百千劫，乃至若经百千俱至诺由他劫，当得无上正等菩提，而应自知受记非缘。何以故？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以得见闻恭敬供养，受持读诵如理思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上菩提之前相故。世尊，譬如春时花果树等，陈叶已落，枝条滋润，众人见已，闲坐食言：新花果叶当初不久，随者何？此诸树等新花果叶先相现故。展不周人，男女大小，见此相已，欢喜踊跃，皆作誓言：我等不久当得见此花果茂盛。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若得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如理思维，深生信解，恭敬供养，当知宿世善根成熟，多供养佛，多事善友，不久当受无上正等大菩提记。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应作是念：我先定有圣善根力，能引无上正等菩提故，今见闻恭敬供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深深信解，如理思维，随力修习。世尊，今此会中有诸天子见过去佛说是法者，皆生欢喜，咸共一言：悉诸菩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便得受记。今诸菩萨既闻说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久定当受菩提记。世尊，譬如女人怀孕见酒，其身转重，动止不安，饮食睡眠悉皆减少，不喜多余，厌常所作，受苦痛故，众事顿息。有一母人见事相宜，既知此女不久产生。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素种善根，多供养佛，久世善友，善根熟故，今得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如理思维，深生信解，随力修习。世尊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因缘，不久得受无上正等大菩提记。儿时佛赞舍利子言：善哉善哉，汝善能说得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如理思维，深生信解，菩萨譬喻当知皆是佛威神力，令汝引发如是辩才。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甚奇，如来应证等觉，善能摄受诸菩萨摩诃萨， 善能辅助诸菩萨摩诃萨。报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何以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求取无上正等菩提，为多有情得利乐故，怜悯扰益诸天人故。是诸菩萨摩诃萨众精勤修学菩萨行时，为欲扰益无量百千诸有情故，为欲摄受无量百千诸菩萨故，以四摄事而摄受之。何等为四？一者布施，二者爱语，三者力行，四者同事。是菩萨摩诃萨自证安住十善业道，亦安利他令勤修学十善业道，自入出境律乃至非想非非想处，亦教他入出境律乃至非想非非想处，自行布施亦教他行布施，自行境界亦教他行境界，自行安忍亦教他行安忍，自行精进亦教他行精进，自行静虑亦教他行静虑，自行般若亦教他行般若。是菩萨摩诃萨依止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虽教有情正欲流果而不自证，虽教有情正欲来果而不自证，虽教有情正不还果而不自证，虽教有情正阿罗汉果而不自证，虽教有情正独觉菩提而不自证。是菩萨摩诃萨自修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劝无量百千菩萨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住菩萨不退转地，亦劝无量百千菩萨令住菩萨不退转地，自勤精进严净佛土，亦劝无量百千菩萨令勤精进严净佛土，自勤精进成熟有情，亦劝无量百千菩萨令勤精进成熟有情，自勤发起菩萨神通，亦劝无量百千菩萨令勤发起菩萨神通，自勤严净陀罗尼门，亦劝无量百千菩萨令勤严净陀罗尼门，自勤严净三摩地门，亦劝无量百千菩萨令勤严净三摩地门，自能证得圆满辩才，亦劝无量百千菩萨令其证得圆满辩才，自能摄受圆满色身，亦劝无量百千菩萨令能摄受圆满色身，自能摄受圆满相好，亦劝无量百千菩萨令能摄受圆满相好，自能摄受圆满同真谛，亦劝无量百千菩萨令能摄受圆满同真谛。是菩萨摩诃萨自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亦劝比丘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自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劝比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自修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劝比修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劝比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亦劝彼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自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利乐一切，亦劝彼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作思事业。具受善现复白佛言：甚奇世尊，稀有善事，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大功德具，为欲扰益一切有情，修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求证无上正等菩提， 转妙法轮，利乐一切。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领速圆满？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色，若增若减；不见受想行识，若增若减；不见眼处，若增若减；不见耳鼻舌身意处，若增若减；不见眼处，若增若减；不见声香味触法处，若增若减；不见眼界，若增若减；不见耳鼻舌身意界，若增若减；不见色界，若增若减；不见声香味触法界，若增若减；不见眼识界，若增若减；不见耳鼻舌身意识界，若增若减；不见眼处，若增若减；不见耳鼻舌身意处，若增若减；不见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增若减；不见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增若减；不见布施波罗蜜多，若增若减；不见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若增若减；不见内空，若增若减；不见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若增若减；不见四念住，若增若减；不见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若增若减；乃至不见佛实力，若增若减；不见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若增若减；不见一切陀罗尼门，若增若减；不见一切三摩地门，若增若减；不见一切智，若增若减；不见道相智、一切相智，若增若减。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速得圆满。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是法，不见是非法，不见是过去，不见是未来，不见是现在，不见是善，不见是非善，不见是有际，不见是无际，不见是有为，不见是无为，不见是欲界，不见是色界，不见是无色界，不见是布施波罗蜜多，乃至不见是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是内空，乃至不见是无性自性空，不见是四念住，乃至不见是八圣道之，如是乃至不见是如来实力，乃至不见是十八佛不共法，不见是一切陀罗尼门，不见是一切三摩地门，不见是一切智，不见是道相智、一切相智。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速得圆满。何以故？善现，以一切法无性相故，无作用故，不可转故，虚妄诓诈，不坚实，不自在故，无觉受故，离我有情命者生者，广说乃至知见者故。而时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如来所说不可思议。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如来所说不可思议，善现，色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受想行识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眼处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耳鼻舌身意处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色处 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声香味触法处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眼界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耳鼻舌身意界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色界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声香味触法界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眼识界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耳鼻舌身意识界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眼处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耳鼻舌身意处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不施波罗蜜多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内空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乃至无性自性空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思念住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乃至八圣道之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如是乃至佛实力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一切陀罗尼门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一切三摩地门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一切智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道相智一切相智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了知色是不可思议，受想行识是不可思议，乃至一切智是不可思议，道相智一切相智是不可思议。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速得圆满。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与色不起若可思议若不可思议想，与受想行识不起若可思议若不可思议想，与眼处不起若可思议若不可思议想，与耳鼻舌身意处不起若可思议若不可思议想，与色处不起若可思议若不可思议想，与声香味触法处不起若可思议若不可思议想，与眼界不起若可思议若不可思议想，与耳鼻舌身意界不起若可思议若不可思议想，与色界不起若可思议若不可思议想，与声香味触法界不起若可思议若不可思议想，与眼识界不起若可思议若不可思议想，与耳鼻舌身意识界不起若可思议若不可思议想，与眼处不起若可思议若不可思议想，与耳鼻舌身意处不起若可思议若不可思议想，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起若可思议若不可思议想，与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起若可思议若不可思议想，与不施波罗蜜多不起若可思议若不可思议想，乃至与般若波罗蜜多不起若可思议若不可思议想，与内空不起若可思议若不可思议想，乃至于无性自性空 不齐，若可思议，若不可思议想。与四念住不齐，若可思议，若不可思议想。乃至与八声道之不齐，若可思议，若不可思议想。如是乃至与佛实力不齐，若可思议，若不可思议想。乃至与十八佛不共法不齐，若可思议，若不可思议想。与一切陀罗尼门不齐，若可思议，若不可思议想。与一切三摩地门不齐，若可思议，若不可思议想。与一切智不齐，若可思议，若不可思议想。与道相智、一切相智不齐，若可思议，若不可思议想。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速得圆满。卷第438。